豹哥也知道豹先生现在对我很忌讳吧？你把我收留在你这儿，不怕麻烦？ 这是我的事儿，你只需要考虑我刚才的问题。 豹哥都这么说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 表示自己压根儿也不是不识好歹的人，乔家没有把话说死，但是意思已经不言而喻了。他当然不会认为黑豹收留他是助人为乐。不过现阶段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战友，有个靠山总好过他自己单混。这也是为什么乔家后来敢跟耿伟做那样的保证，他心里一早就有数了。当然，这些耿伟并不知道。乔家对耿伟做的提议，想当然警队方面有问题。虽然沈军一开始听到乔家这个名字就觉得有点头疼，但是耿伟说了一车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 人你可以用，但是不准误事，尤其是郭林那边，凡事要以他为准。 其实郭林去接近暴风这个决定，沈军吓得很不甘愿。他在戒毒所看见郭林的时候，几乎认不出眼前的是他最得意也最器重的下属。最后说服他的是郭林。 这段时间我反复的在想，暴风当时为什么不杀我，既然已经对刘宇下了手，对暴风来说，杀一个杀两个有多大区别呢？ 沈军当时没开口接话。郭林知道他虽然不同意，但是心里对他的提议也不是完全抗拒。 他不杀我，事情按照暴风的逻辑发展下去，我就应该离开警局，无路可走。 回想暴风这个人处理乔家这个线人的态度，以及他对付其他人的手段，很明显他是个控制欲极强、自负到了极致的人，甚至可以说这人有些反社会。他要的已经不单单是结果，而是享受最后把所有人踩在脚下的成就感。而且越是麻烦难缠的人，他就越上心。乔家也好，郭林也好，他们两个完全犯不上让暴风花这么多的心思。说到底，他就是喜欢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，如同所有犯罪分子最后会犯的通病一样，认为自己已经掌控了一切，甚至可以呼风唤雨了。既然他喜欢享受成就感，那他们大可以满足的。 现在应该是暴风警戒心最低的时候，所有他要除掉的人，阻碍他路的人，几乎都在他的计划当中一一抹除掉了。他当初不杀我，无非就是为了羞辱警方。 一个最后站在毒贩身边的缉毒警，这对暴风来说简直如同瘾君子见到了毒品一样无法抗拒。沈军听完郭林这番话，脸色绝对称不上好看，他皱了一下眉。 所以你要代表警方去被他羞辱？ 曾经他毫不怀疑毒品可以轻易地摧毁一个人的意志和精神，可现在看着郭林，沈军开始怀疑那玩意儿到底有没有效果。敢对着他说出这种话，这小子根本一点都没变。郭林笑得有点欠抽，他精神状况称不上好，消瘦的面容上全是抹不平的病态，眼底也尽是阴郁，可是神采依旧。关于某些事儿、某些人，他从来没打算放弃，所以他才敢对沈军提这样的计划。 重要的是结果，我不在乎过程。 沈军就是被郭林当时眼底的那几分神采说服了。刘宇的牺牲和毒品的双重打击，曾经让他以为自己会失去一个好警察，可最终还是没有。现在他唯一担心的是另一件事儿。 你要去做卧底，我批准，可是你要搞明白，你自己是警察，你接近暴风是为了掌握实质的证据，将暴风的犯罪集团彻底瓦解，绳之以法，而不是为了私仇私怨。你答应我不会轻举妄动，我才会批准这次的行动。 刘宇的死，沈军不相信郭林可以放下。虽然现在郭林看起来很冷静，一切如故，可他眼底那份曾经没有过的森冷压抑，都在透露他不太愿意见到的信息。沈军不想多花唇舌去规劝，他只提要求，而郭林必须做到。 郭林也确实做到了。他和暴风见面的情况其实和乔家跟黑豹的碰面有些类似，区别是乔家属于被找上门的，而他遇到暴风是提前就计划好的。离开警队搬出警察宿舍，郭林在之后的几周中都频繁地出入酒吧街。一般情况下其实也没人会注意夜生活的一群中多了几个人，但是郭林几乎每晚都喝醉的记录，没用多少时间就让几家酒吧把他当做了重点目标。因为醉酒和闹事很大程度上是被捆绑在一起的，郭林的闹事不打人可是会砸东西，砸完了他也赔。问题是没有一家酒吧愿意每天被迫换一套板凳桌椅，他连砸了一个多礼拜，终于某一天顺理成章地砸到了暴风的地盘。那天刚巧暴风在酒吧，偏巧郭林那天的酒劲儿也特别大，他在楼下摔桌子砸凳子的折腾了半天，酒吧的持牌老板让人把他扔出去的时候被暴风派人喊住了。本来差点被扔进河里的郭林被架上了二楼。 我还以为是谁呢，这不是郭警官吗？ 暴风让人把郭林的脸抬起来，被人扣着下巴的郭林很不舒服地挣扎了两下，他拧着眉看了暴风半天，然后不耐烦地挤出来三个字： 你谁呀？ 酒是真喝，醉当然也是真醉。郭林晃了一下，整个人的重量都几乎压在旁边架着他的那个保镖身上，他指了指暴风却没接上话。如果这个时候让耿伟或者沈军他们在旁边，是绝对认不出来这是平时那个郭林的。所以暴风的脸上写满了玩味，他笑了一下： 才多久没见啊，警官就不记得我了？那这个东西你总记得吧？ 说完他随意地从身边人身上摸出一袋白粉，就这么扔在郭林的面前。这不是试探，是挑衅，更是侮辱。暴风的表情甚至带着几分调笑，他看着郭林很明显地怔了一下，然后动作很慢地伸手去碰那包毒品，越攥越紧，紧到几乎要将袋子抠破的地步，半天都不动。做毒品生意的人都是不沾毒品的，除了以毒养毒的差家，真正像是暴风这种人是绝对不会沾上半点这东西。他喜欢用毒品来控制别人，可是不能容忍自己被这个东西控制，所以越是这样的人越信赖毒品。感情也好，利益也罢，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被改变和影响的，只有毒瘾这玩意儿最坚固最稳定，再顽强的意志最终都会为了这个东西而瓦解。郭林也是人，所以他不会例外。当时郭林只是死死地抓着那包毒品，没有扯开，没有砸回暴风的脸上，可也没有收起来。可能他当时采取任何一个动作，暴风都不会相信的。事后回想起来，就因为郭林当时什么都没做，暴风才会把他接回了会所，在没有任何言明的情况下将他安置了下来。别人看不懂暴风的这个决定，郭林也没有完全的把握，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最终他进入了暴风的地盘，这才是重点。暴风让郭林住在会所，却没有再出现过。可能对暴风来说，郭林的存在就如同他随手捡到的猫猫狗狗，反正不占地方，但是也不会上心。这个会所里经常出入的人很多，没人搭理过郭林。大部分时候他就是坐在会所的大堂或者自己的房间，沉默的跟个装饰物没什么区别。他和暴风都在等，等对方的动作和下一步打算。郭林很清楚跟暴风打交道不能操之过急，既然对方喜欢控制感，他就要沉得住气，时间拖得越久其实对他越有利。这一耗就耗了小半个月。